音乐节目成功的主持人 是 就一定不会出现好像阿勤那样的情况。 不会定会定不会啊 不会啊。 一定不会。 哦、 你看成总郑子成先生他每次回来做节目好像回上深圳一样。 即是为 什么拖个 keep 咯、 哦、拖一个 keep 和两个大袋。 子、哦哦哦、是不是去深圳我不敢说。 不是啊因为不是啊。子成可以拖一个 keep 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揸车嘛你明白吗、哦我断估我不能咁样拖住个机会上上落落嗰啲楼梯搭车。 话说当年阿银生都将成个超级市场嘅车推落嚟， 冇错。 佢系咪另外买噶？自己买嘅。 嗱呢架车喺边度就唔方便讲啦，因为呢个问题我都曾经问过。 哦，嗰架车我喺数码港都见过。 喺九龙推到过海咁劲， 唔系咁可以搭架麦斗嘅，系你想点都得。 系系 系啦。 咁即係頭先嗰首歌係完全唔關事嘅， 完全唔關事嘅。 我哋真係呢個服眾都好勁，香港幾廿萬聽眾，頭先都服咗好耐。 頭兩分鐘我見到你哋真係好集中精神咁去聽隻歌，跟住開始散啦，你嘅情緒開始散。 唔係因為要執嘢啦。 係啦，散到咁上翻翻嚟嘅時候咧，中間我講咗堆嘢翻嚟啦，佢真係聽到未？ 我喺度諗啊，係咪啲歌詞有事咧？ 係定係 即係呢個定係 A 版 A 貨版啊？連呢個唔係張惠妹啊？即係我諗好多呢啲啊。 有行弊啦，有個聽眾咧放咗。张相出嚟，你今晚可能又再次面对沉默啊！ 哎呀，哇！呢张都仲揾到好嘢， 哇！冇嘢啦， 冇咩事，我先走先啦。 晚安， 晚安，好啦，今晚见啦， 拜拜。